方面，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北约高层建议部署军队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应付俄罗斯在接壤乌克兰边境增兵，北约拒绝评论有关报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清凉和干燥的天气。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在西沙以南约44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稍后转向偏北移动，进入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有一两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在北纬12.9度、东经111.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稍后转向偏北移动，进入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稍后9至10级，稍后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稍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西部吹旋风10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姿蓓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成功争夺世锦赛第二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今日就为理想中的香港出一分力。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今日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易葵龙派人找女儿易群仙，但是易群仙不想回家，陈延年冷静指挥，叫人带易群仙跳窗去到法文进修馆躲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毅贤医生： 世界性啦，香港啦，都打咗唔少，而家用紧嘅两剂疫苗啦。咁、其实睇到啲数据咧，你打完之后咧，出现嗰、那个心血管嗰个问题，譬如话系中风啊，或者系心肌梗塞啊，其实个风险咧低嘅。同埋如果你比较起啲未打疫苗嗰啲人咧，其实又冇高度嘅。咁所以整体咧。個結論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都係睇唔到兩者。你話打完疫苗係咪會即係出現呢啲心腦血管個併發症咧？我睇唔到兩者有直接甚至或者間接嘅關係，暫時都睇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會繼續睇住個數據啦。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咧，其實你如果有心腦血管病或者其他啲高危因素，譬如講特別係高血壓啊、糖尿啊、肥胖咧，其實咧你始終都係打疫苗嗰、那個好處咧。是多过你不打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未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朝早咧出门口嘅时候咧，林慧都觉得哇，相当之清凉啊！如果中意冬天嘅朋友，好似我咁样咧，应该就非常之享受呢一种天气啦。而且如果能够喺早上嘅时分咧，就可以出去做下运动，喐喐手、喐喐脚嘅话咧，呢一种16度嘅天气咧，可能初时会有啲冻，不过咧做一阵子运动咧就。会成个人都暖晒噶啦。今日咧系12月19日，星期日，唔知道你今日会唔会都有啲室外活动嘅计划啦？所以咧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最低气温系约19度，咁啊而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早上咧都系清凉。而本周中期咧仍然系会有一两阵雨嘅，希望只系落到中期啦。咁去到圣诞佳节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继续享受你哋嘅一啲室外嘅安排啦。如果有一啲户外活动嘅计划嘅话咧，唔知道你又谂住去边度同埋做啲乜嘢咧？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咧，无论系一啲生日嘅分享祝福，又或是系生活上嘅乐事，都欢迎你打嚟啊！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

还祈求多少信仰、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而家室外录得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 53%， 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星期天的早上，希望这个清凉的天气都可以伴随着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今日举行，投票时间由早上八点半至到晚上十点半，选出九十名立法会议员，包括地区直选二十席，功能界别三十席，选举委员会界别四十席。今次是新选举制度下首场大型选举，153名候选人竞逐90个议席，登记选民约447万人，绝大部分选民只有地方选区一票。政府在香园围、罗湖和落马洲支线边境管制站设临时投票站，给身在内地的选民投票。当局在大部分一般票站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向选民派发选票，另设长者、孕妇和残疾人士的关爱队投票。投票结束后，大部分投票站转为点票站，功能界别及选委会界别的票箱运到会展的中央点票站点票。选举事务处将安排口岸票站直播点票工作，所有结果在中央点票站公布。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短池世锦赛以打破大会纪录的成绩夺得100米自由泳金牌。何思培在决赛游出50秒98率先完成赛事，亚军是瑞典泳手施祖堂。何思培赛后表示，赛前没有特别期望，只希望游出最快速度。何思培早前以破世界纪录时间赢得短池世锦赛的200米自由泳金牌。荷兰首相吕特宣布，当地星期日开始实施新一轮封锁措施，以应付由 Omicron 新冠变种病毒引发的第五波疫情。封锁措施将横跨圣诞和新年。在封锁措施下，所有非必要商店、餐厅和酒吧要关门，直至1月14号，学校停课至1月9号。封锁措施期间，民众只能够接待两名访客，圣诞和新年可以接待四人。吕特相信很多民众的心情都会好像他一样感到沮丧，不过如果不及时行动，可能会令到医院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推出不同的限制措施，法国收紧英国入境限制，取消所有随即官方庆祝活动和烟花汇演，丹麦关闭戏院、剧院、主题公园和博物馆，爱尔兰下令酒吧在晚上八点关门，限制室内外活动人数。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表示，中美应该携手应对全球问题，共同管控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秦刚接受《科学与外交》杂志访问时说，合作能够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福祉，阻碍合作包括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种种限制，将会损害双方的利益。秦刚指出，中美科技交流合作曾经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十多年来，两国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合作覆盖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核安全等领域。他认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2FM 100.9 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黄浩然导演点解揾岑嘉琪做男主角，力追五大女神？ 有少少啦，可以咁讲啦，系为咗余香凝同岑嘉琪写嘅。咁佢哋一路都有讲话，喂，其实即系我哋做爱情故事好少啊，系咪先？系啦，即系我高佢咁多咁样。咁所以呢个嘢一路都喺我心里边嘅。咁不如即系今次就去一去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的 Alvin， 他非常之厉害，除了懂得编写程式之外，同时间亦都是一位摄影师。 Alvin， 你是几时开始你的摄影之路的呢？ Halo semua, nama gue Alvin, gue dari Indonesia. Yeah, jadi dulu gue pertama kali itu, gue dulu edit di iPhone yang lama, yang kuno banget itu kan, yang kayak edit foto itu benar-benar harus lu manual pakai jari, lu harus brush segala gitu. Tapi kayak abis itu pernah gue pas lagi project kelas 8 kalau gak salah. Ya jadi kayak gue kayak tiba-tiba diumumin gitu kalau misalnya ada project interak antar kelas yang kayak bikin film gitu. Dan di sana gue kayak, oh kenapa enggak gue coba aja gitu kan. Waktu itu masih pakai kamera teman karena gue belum ada kamera sendiri. Dan ternyata, oh kok orang pada suka film gue gitu kan. Terus diomongin di antara banyak angkatan. Jadi gue merasa kayak, oh keren juga ya bikin film. Literally kayak lu bikin film sekarang, orang bisa lihat film itu 10 tahun lagi dan masih merasa seneng. Jadi memori juga. Jadi gue kayak merasa kayak, oh ini yang gue mau terusin. Dan akhirnya gue beli kamera sendiri dan gue mulai bikin film. Dan gue pikir kayak film kan agak susah cari uang, jadi kayak yang gampang ya foto gitu. Temen mau susah mentin apa richard ke gue, ya gue merasa ya yaudah gue foto buat lu, terus ya lu bayar gue gitu. Dan harganya awalnya murah banget, dan gue lama-lama gue naikin selagi gue dapet pengalaman lah. 佢话应该系中学八年级嘅时候，由学校嘅一个活动开始。嗰阵时佢都未有自己嘅相机，都系问朋友借嘅咋。喺嗰个活动当中，佢发现咗自己好中意拍片。最初当然系因为拍片觉得好有型啦。咁之后咧，亦都慢慢发现喺拍摄嘅过程当中揾到好多嘅乐趣。之后佢就开始买自己嘅相机，开始拍片啦。然后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开始揾佢影相。咁佢亦都咧储咗唔同嘅经验，直到而家，我知道你除了帮朋友拍摄之外，也都有做一些商业摄影的。那你商业摄影之路又是如何开始的呢？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呢？ Ya, jadi gue dulu secara bisnis, jujur gue orangnya gak terlalu business minded banget dulu. Jadi benar-benar ini malu-maluin banget sih. Tapi kayak misalnya gue charge orang dulu foto 500 ribu misalnya. Terus gue kayak, oh gue mau benar-benar kasih yang terbaik buat orang ini. Akhirnya gue beliin dia boxnya kayak 200 ribu. Gue hias, gue print fotonya, gue bikin kayak ibaratnya kayak lu mau kasih ke pacar gitu, hadiah gitu. Gue bikin kayak gitu. Terus akhirnya gue kasih ke orangnya gitu. Dan orangnya pasti seneng kan, wah ini ekstra banget nih orang. Tapi sebenarnya gue dapat duitnya dikit banget. Tapi gue merasa mungkin karena itu orang juga mulai rekomend gue ke teman-teman yang lain. Jadi gue dapet job lagi. Dan ada teman gue juga yang kebetulan ajakin gue. Dia juga hobi ya sama kayak gue. Dan dia bilang ke gue, eh mau gak partneran aja kita bikin perusahaan, biar kita bisa ibaratnya sharing klien lah. Dan gue bilang, oke, ayo kita lakuin. Tapi ya kesan gue dulu mungkin gue gak ikut EO, event organizer. Jadi gue apa skala yang gue bisa ambil itu lumayan terbatas, yaitu di pesta-pesta yang lebih kecil lah. Kan kalau EO kan biasa bisa ke pesta-pesta yang di hotel yang gede-gedean gitu. Jadi ya mungkin jadi pelajaran lah buat sekarang. 佢话佢所有嘢都系用心去做，有时可能赚嘅钱唔多噶，不过如果做得好，客户就会推荐其他朋友俾佢，咁佢就会有越嚟越多嘅工作啦。 Alvin 分享话，例如佢有个订单可能只是300港币嘅啫，但系佢会用100元去买个盒，之后装饰佢，印好张相，将佢整到好似比自己女朋友一样咁靓啊！ 咁啊将佢俾客人。咁之后咧，除咗有越嚟越多朋友介绍之外啦，亦都有一个同佢有相同兴趣嘅朋友揾佢做合作伙伴。咁之后咧就开始佢嘅商业摄影之路啦。嗱，咁讲到影相，你自己最中意去边个地方影咧 ？OK， kalau itu jujur ini susah， karena tadi kan gue sempat mention lah kayak tempat favorit gue kan TST， gue suka kesana。tapi kayak kalau buat foto， gue merasa dari dulu Hong Kong itu bagus itu kalau street style sih， karena kan gimana ya， lampu neonnya bagus banget kan di Mongkok。sekarang mungkin udah banyak yang diganti jadi LED， tapi kayak gue harap masih ada kedepannya dan gue masih bisa hunting di tempat-tempat itu。tapi gue bakal rekomend jujur ya Mongkok， Sham Shui Po mungkin， dan kalau mau yang street tapi yang lebih ke arah gedung-gedungnya， fokus ke gedung-gedungnya bukan ke arah lampunya， mungkin di daerah Sheung Wan itu bagus banget landscape-nya kan， karena kan dia tanjakan gitu， jadi kayak banyak kalau lu cek foto pas lu ngerti maksud gue lah， kayak bisa dari jauh pakai zoom lens terus kelihatannya kayak belakang lu tuh jalanan gitu， lu pasti ngerti lah。 Elvin 话其实都好难拣，因为佢觉得咧香港好多地方都好靓，佢自己就成日去尖沙咀影，因为觉得嗰度好有街头嘅风格，仲有旺角、深水埗可以影多啲马路同埋唔同嘅大厦。而上环咧，佢都觉得嗰度影相好靓噶，因为咧嗰度好多斜坡。佢话如果你都系中意影相嘅话咧，你就会明白噶啦。例如系喺远处用变焦镜头影，你会发现有不一样嘅街道。哇，听完之后我都要带部相机试下，除了用肉眼睇之外，用相机睇会唔会睇到有不一样嘅街道，不一样嘅风景。今集多谢晒 Elvin 嘅分享 ，Thank you。 提拔提拔，阿苦加多千达，提安提安。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开始接听电话了，第一位拨通的朋友是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早晨。 早晨啊，怎样啊，你那边冻不冻啊，你那区 冻啊。 冻啊。 我新界居嘛。 是咯，新界通常要再低一两度。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现在如果当风吹正，即是吹正自己那边的话，可能如果你开窗睡觉呢，夜晚又会很冻的。 是啊。 嗯嗯嗯，保重身体，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嗯，今朝打电话嚟系因为咩事呢？ 因为我个女下星期结婚。 哦，咁开心啊！ 系啊。 咁有冇即系因为疫情而可能有好多嘅措施要做啊？ 会啊。 嗯嗯。 因为而家摆酒佢就好麻烦咯、 啊。又要计过晒啲人数啊，点坐啊咁。 系啦系啦。 嗯，但系都系喜事嚟嘅，同埋我谂即系之前都系物落紧股，有好多嘢要安排啦，有好多嘢忙啦。 是啊， 嗯，咁有冇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祝你哋开开心心啦。 嗯， 系啊。 个准女婿俾几多分啊？ 嗯，满分啦、 啊。满分，咁一定要满分先肯嫁佢啦，个女可 如果 弊唔制咯。系咯，咁希望佢哋都系开开心心啦，同埋最紧要即系咧，结婚嗰日咧好好咁样享受，有难忘嘅一日。 系啊。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 啦，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郑生，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点啊？ 系 啊，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我系、嗯、我姓郑嘅。 系， 我要点唱俾我两个姨仔喺加拿大咧？ 系， 佢哋响呢个月生日。 嗯， 叫刘翠雅，叫刘秋兰。刘秋兰即系12月25号生日嘅。 嗯，圣诞节。 系啊，系圣诞节生日嘅。 系、嗯、咯， 多谢佢哋咧响加拿大照顾我。我小朋友嘅生活啦，因为我外父已经90几岁噶啦。 系 啊，跟住咧就系1月5号咧就系我太太阿刘祖英佢嘅生日。 系 咁祝佢青春美丽，多谢佢用心努力咁样照顾我哋个屋企啦。 嗯， 其实今个电话仲有一样就系听日20号咧，就系我身份证上面嘅生日日子嚟嘅、 哦， 我系12月20生日嘅。 系。 但系咧，因为我而家咧就做我工人嘅意义，真正感受到力不从心，嘅事情啊，因为完全受自己控制嘅。 系、 嗯嗯，我希望自己快啲努力运动，快啲好翻，行翻出嚟咧。 一定会嘅，都是一个过程啦，我觉得。同埋呢，我觉得你是越来越好过，一定会例如我起码觉得咁样啦，即係通常中风有分好多种唔同㗎嘛。譬如我同你通咗电话，係咪我咪第二次同你讲电话啦已经。係咪我记得啦。所以呢我就话俾你听，我听得出係有进步嘅，喺声音上面。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可能你自己呢通常都系咁嘅，好似呢凑小朋友咁。如果个小朋友高咗或者有啲咩呢有啲唔同呢，係要好耐都冇接触一次嘅人先会睇得到嘅。所以我今次呢就觉得我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其实係好过上一次嘅。咁所以你觉得就算係好微细嘅一啲进步啦，都即係意味住原来真係样样嘢慢慢好紧，不过可能个速度就会慢啲。所以就要有啲耐性囉。嗯，係呀。嗯，冇问题嘅，我觉得绝对冇问题。哎呀，我哋潜咗水嘅个电话。 投票日，希望啲兄弟姊妹出嚟投票。 系啊， 我哋啲爱国爱港人士成功落选。 嗯。 多谢你，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任何事情咧，无论系工作又好啦，健康又好啦，或者系要做一件事情都好咧，都一定会有一个过程嘅。而呢个过程咧，可能喺自己咧当事人嘅眼中咧，就会觉得点解好似样样嘢都系差唔多噶，仲系付出咗好多努力或者付出咗好多时间咧，都唔觉得有好明显嘅改变。咁但系咧，有时咧有啲嘢就系人哋外间咧就会睇得到啊。举一个好简单同埋好。贴身的例子就是譬如好像我自己这样，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很多年了。跟住呢我有时又会想到底其实出面的人听到我的声线是怎样的呢，或者听着我的节目的感觉是怎样的呢。那我相信如果你这一刻都还是留守住听着我的 Beautiful Sunday 呢，起码你应该不会讨厌林慧先，是不是？如果我照计，如果我憎一个人呢，我就会熄机了。那所以我就会觉得有时有些事就是人地在第三者的角度的时候呢，看着旁观者清。自己呢在当局的时候呢就会很多 多迷茫的地方或者很多不清晰的地方。所以特别是一些、如果在病床上面等待康复的人都要记住，其实自己可能不是很意识到一些微小的进步，其实都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来的。而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除了、你眼所见或者感受到的一些感觉之外，亦都有很多你可能未必看得到的东西会在这条路里面，在康复的道路上面，你会慢慢逐样的感受到的。记住就是不要放弃，还有少少的努力和进步其实都要赞下自己，等自己继续努力向这条路，可能当你有动力的时候就会越行越快了，你的康复进度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听一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早晨 姜太，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是啊，怎 样啊，好开心啊，又跟你倾到计了。 哎呀，我都很开心。点解咁紧张？ 三个月前我话俾你听，我我就嚟做嫲嫲咧。 哎呀，我记得，我其实听到你把声已经想讲。 热啦！ 哎呀，咁咪好忙咯，系咪啊？系咪好忙啊？唔使煲姜醋啊，唔使派姜嗰啲啊。 煲咗啦，已经满咗热啦。 哦，所以就已经忙完啦。 系啦，忙完啦。 最忙嗰阵忙完啦。 电话边系啊、 哎？我都等你高兴嘅真系。 即系今个月咧，有三个人生，其实有四个人生日。 嗯。 我开心，十三号咧就系、是、姜宏达，我个仔生日。 嗯。 听日咧就我袁定邦，听日十九号生日。 嗯。 廿六号咧就有个教友邓金兰生日。 系。 三十号咧就系、是、我先生生日。 嗯。 所以有四个人生日，所以好开心。 好开心，我都觉得 打到俾你咯。 十二月咧， 早两个礼拜我打唔到啊。 系啊，唔紧要啦，我哋缘分令到我哋今个星期通到话咯。咁热闹，今个月有咁多人生日。 我都系咁紧张啊，唔知点解。 哎呀，其实唔紧张啦，你见唔见我喺个电话度咬你啊？又冇啊，系咪先？唔使惊我，所以 开心咪即系同你分享咯。 系啊，我都好开心，其实真系。 我知冇啲人。快啲去投票咯！ 系啊系啊系啊！你今朝有冇着够衫啊？ 够啊！ 因为其实佢如果 温暖，听到你把声都好温暖。 哎呀，多谢你！我都希望大家如果今日去投票嘅话，一定要记得着够衫啊！特别系如果咧早去嘅话咧，我都担心如果系可能要排一阵队啦。咁如果喺室外一啲当风嘅位置咧，就真系要注意保暖啦。 不过都唔会嘅，因为你行得嚟个身都暖噶。 咁啊系，同埋我哋有嗰股热血啊嘛，所以唔会冻。 系 讲笑咁讲，不过都系着够衫啦，唔好谂住自己有热血就着少啲件啦，都系要小心。系啦，姜太咁希望你十月好好咁样享受嗰种温暖啦。因为咧，其实真系噶，如果你同人庆祝咧，或者你送上祝福嘅时候咧，就算你话成日见嘅人咧，佢又特别开心噶。咁如果你话好耐都冇见一次嗰啲朋友咧，佢又特别温暖。啊，好耐都冇见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啊，呢啲祝福嘅说话咧，都系令到人个心好甜嘅。 嗰日觉得好开心咯，即系过两日咧会食饭咯，因为谂下有四个蛋糕。 哇，系咯，咁啊要留翻啲 quota 俾佢，四个蛋糕。 我听到就好开心啊，四个 开心啊，系。系，我听见都高兴啊，真系，即系呢个年尾都过得咁热闹，真系好啦， 系啊， 系咯， 系啊， 将个热闹希望带到去出年啦，即系2022年，一切都会有一个新嘅景象，同埋越嚟越好咯， 希望系啦， 系啦，一定会嘅，系一定会，一定会， 啲口罩， 我相信一定会嘅，好啦，我哋要团结同齐心啦，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你，多谢你 ，Barbie， 多谢你。 好啦，我哋听一听啦，应该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时间紧迫吓。喂，早晨，黄生早晨， 系Barbie， 系啊，点啊你？ 我过两日我有两个孙咧，就系三岁嘅生日嘅。 哇，咁开心啊，好热闹啊呢个年纪系咪啊？有冇哔哩吧啦咁噶屋企？ 我唔系同佢住嘅，佢喺阿婆嗰边凑嘅。 吓 啊，佢。我话四年前佢打过一次嚟，即系我仔嘅结婚咧，就今年系三岁咯，咁个妈孙啊！ 哇，咁咪好咯，即系呢啲就叫咩啊？呢啲叫即系唔使三年抱两啊，一次过搞掂系咪啊？ 系啊，一日 几好，跟住就好热闹啦，屋企系咪咧？ 我辛苦啲咯，佢哋大人辛苦啲咯。 系啊系啊，梗系啦，要凑 凑又辛苦，又由辛苦快啲辛苦噶， 你哋开心啦，你哋开心啦，唔系咁而家三岁都好轻松嘅，你翻幼稚园， 系 啦，都系玩嘅啫，翻去其实。 不过咧，佢哋生日咧，净系买一个蛋糕啫，冇 冇先头麻麻，佢先头嗰个上嗰个观众个。 即系食四个蛋糕唔使啦， 系 咁买小朋友冇所谓嘅，可以分享啦，同埋细细个教晓佢要分享嘅道理嘛，即系我哋一齐生日，我哋一齐分享个蛋糕啦咁。 哦，系啊，不过我哋买嘢俾佢哋咧，都系要买两份嘅。 系啊，啱啊，咁系两个个体，你又不能够一份礼物，你哋自己分。 唔系啊，仲同埋一样喎。 好公平系嘛？会唔会呷醋噶？即系如果抱住是但一个，咁另外一个会唔会呷醋噶？ 都唔会嘅， 都唔会嘅，即系好乖嘅、大家都好互助互爱嘅。 买一，仲要买同一款同埋一种颜色嘅嘢先得。 喂，你哋咁公平，好难睇到佢呷唔呷醋噶。即系如果你话两个唔同就，可能我中意佢嗰架车多啲，我又中意佢嗰架飞机多啲。咁但系如果你话样样嘢都一样咁样，就真系好难睇得出，即系好公平咯。你哋真系处理得。系咯， 佢哋父母嚟，嗰啲分配俾佢哋啦。 系咯，大大下就会开始有啲性格会出嚟啦，即系两个啲性格会好唔同嘅，应该 唔同嘅。 系咯，我都觉得通常啲孖生嗰啲都好唔一样，但系咧又通常可以互补嘅，咁所以令到佢哋一路成长都系一个好好嘅盘咯。 系啊，就冇有自闭咯，可能。 唔好谂咁多，我觉得而家真系啲小朋友太聪明啦，已经实在，即系你不能够令用佢嗰啲表面嘅行为去谂佢到底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嚟。 身体健康咯， 系啊，个健康就最紧要啦。 身体身子都要健康啦。 因为佢哋个个都总之各有长处啦，到大大下你就知佢有啲乜叻噶啦。可能样样都叻噶呢啲， 系咯。所以唔知系阿妈嘅，供我仔，但系话你做咗嘢啦，跟住一个月后咧，佢又打我俾我，你又做咗嘢咯， 哇，好犀利，两个一齐，其实两个一齐咪几好啊， 再一个，再一个，做咗嘢咯， 真系开心，都冇所谓啦，总之咪开心啊两份，热闹啊两份，笑声啊两份咯，孝顺有双份咯，几好。 恭祝埋你哋圣诞快乐啦！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祝你圣诞快乐，同埋成家人咧都健康快乐啦！ 好 ，OK， 多谢你、 多谢你，拜拜。喜剧上的伤感，悲剧上的喜感，生命是悲欢喜舞的伤痕。I am fine, I'll be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一路或许惊心，一路或许安稳，感动是一起走过的。 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清凉同干燥嘅天气。喺清晨五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喺西沙以南约44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稍后转向偏北移动，进入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 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队 Fresh Life， 星期一晚7:1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见是不是真的会再见？ 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谁送出好好的表演，谁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我会追追苦追神，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谁送出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尽量当够新的一次。 再见每日都讲，但有冇边次你真系认真好好地咁讲呢句说话呢？Eagle 今次由讲再见作为歌曲主题，表达有时再见过后不能再见，唯有将记忆中嘅一切都好好留低。作曲編曲監製都係 Eagle Chan， 填詞林夕。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新入榜第19位，陳天傲《最好好好講再見》。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而家听紧嘅时段咧就系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亦都要同阿格先生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呢个时候咧有重要嘅信息要先提一提大家。 Iya， karena hari ini 19 Desember 2021 adalah hari untuk pemberian suara buat pemilihan umum dewan legislatif。jadi orang yang memilih yang sudah terdaftar daftar dan representatifnya yang diberi kuasa bisa memberikan suara dari jam 8.30 pagi sampai jam 10.30 malam. Tolong bawa KTP Hong Kong yang asli, ya, Hong Kong ID-nya atau dokumen lain ke tempat memberikan suara yang tertera dalam kartu untuk pemberian suara untuk memberikan suara. Jadi konstituen untuk geografis dan fungsi balotnya itu harus dibuka, dan juga nanti bagian untuk yang diberi tanda itu harus menghadap bawah ya, dan masuk ke kotak-kotak yang benar. Jadi untuk pertanyaan boleh bertanya dan telepon ke nomor 2891-1001. 关于选举的一些查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打28911001的。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 Ku berharap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Aku disini Walau lagi coba lagi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 Sinsa。格先生，我仲记得咧，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话咧，之前印尼领事馆嘅官方网站咧就讲咗话有啲新嘅规例咧，就系、是、如果嘉蓉姐姐，其实唔可以话嘉蓉姐姐，应该系印尼姐姐啦。如果要出去第二啲地方度做嘢嘅话咧，就需要咧有一啲新嘅规矩，就系、是、要提供一封信啦。咁我隐约仲记得咧，你话嗰封信咧系要由佢自己嘅，譬如屋企人，譬如先生或者监护人或者长辈阿爸阿妈。就要同意佢离开屋企去工作啦，出去啦。而且咧，我都仲记得话要村长盖印系嘛，即系要有个核实嘅过程嘅。咁有封咁样嘅信啦。 系系 嗯。今個禮拜又有啲新嘅發展咯喎！ 有啊有啊，因為上個星期開始咧，就好多啲我諗唔係淨係香港嗰啲格格，因為呢個真係係唔係火淨係香港嘅大啲地方嗰啲，總言之係外國出去大啲地方做嘢嗰啲，全部都要呢封信嘅。咁離開印尼嗰啲全部都要加呢封信。以前如果係啱啱喺印尼開始要去外國做嘢，去大啲地方做嘢，都需要已經有呢封信。但係而家咧，如果人哋要去轉僱主啊，或者係要renew contract 啊，都需要呢封信。咁啲價格咧就係、是、全世界啦，我覺得都已經係有嘢講。咁咧。今個星期咧就係、是、啲印尼領事館又再出多一個 announcement， 咁就話咧已經係同啲香港嗰啲，呢、這個印尼領事館香港嗰啲係講香港嗰啲啫嚇，就同香港嗰啲 organisation 已經傾咗，知道曬大家想點，嗰啲心聲係點，咁就而家咧暫時咧就唔實行住，係啦，咁就呢、這個印尼理事會出咗咧個 announcement 咧個 post 咧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琴晚已經係有10,000一個 like 啦，comment 咧就有8,000個 comment。 同樣亦都係非常之大迴響嘅一個 post， 大概幾乎4,000個 share。咁咧之前嗰個上個星期個 post 咧，亦都係有17,000個 comment。系啦 ，share 都幾乎3,500個 share， 係， 但係我覺得咧係從此以來咧係未試過咧印尼領事館啲 announcement 有咁多個 engagement， 一啲迴響好大啊嘛， 冇錯。 嗱，我上個星期都話啦，雖然我睇唔明嗰個印尼文，亦都睇唔明啲格格嘅 comment 係即係講啲乜嘢嘅內容啦，但我就只能夠喺嗰啲表情符號咧啲 emoji 嗰度估到大家即係中意定係唔中意咧，我相信就唔中意居多嘅。 因為上個星期到今個星期嗰一個星期咧，有啲人真係要簽新約或者係要 renew 噶啦。咁嗰、那個一個星期嘅時候咧，有啲係已經咧喺香港嗰啲姐姐咧就問印尼嗰啲人唔該幫我 帮我 整封信啦、啊， 因为要真系 可唔可以即时上契啊？即系，譬如我可唔可以做一个咁样嘅岗位咧？即系譬如可能我系如果真系有啲 case 系冇，即系父母可能已经连事工冇啦咁，咁可能我又冇先生冇结婚咁， 喺度系 咪？可唔可以举手？不如我咁得唔得？可唔可以咁样 我都唔知道，如果要话要做嗰个监护人咧、，guardian 咧系要点样？我真系唔系 有冇条件啊？因为监护人唔一定要老过佢噶嘛。 系咯，我真系唔知系要点样，是啊、或者系咪同一个地方啊，或者系大个地方系点 衍生呢个职业得唔得咧？ 系啦，定系 唔同国籍得唔得？ 同埋咧个真系之前嘅时候，啲人都问，如果系当你啊监护人，你系住耶加达嘅，隔系住乡村嘅，咁嗰、个 见都未见过嘛？ 签名嗰、那个。當可能真係可能真係個監護人係嗰一個咧，係唔同城市嗰個咧。咁然後簽名嘅時候，邊一個村長同你簽 名咧？即係監護人嗰條村定係點咧？ 格格嗰個咧就係啦，應該係格格個，但係我唔知啊。總言之咧。有啲格格就已經咧係同要問，如果結咗婚嗰啲要問先生簽噶嘛。有啲係佢話我關係同先生已經係 冇啦， 唔係真係咁好嗰只咧。 又或者其實好多印尼姐姐咧，即係有啲 case 係可能個先生都喺第二度做緊嘢噶嘛，唔係一定喺印尼噶嘛。 哦， 譬如我以前我姐姐就係咁啦，即係個老公就喺新加坡做嘢嘅，自己咧個格格就喺香港做嘢嘅。咁如果條村就喺耶加達，咁點咧封信？三个月先寄到翻嚟， 咁就有啲人就话：，哇！我个雇主明明好中意我嘅，明明真系好想签我，咁冇办法啦，签唔到啦，咁点算啊？ 同埋其实佢拣呢个时候嚟实施咧，如果吓即系当初如果真系实施咧，其实真系好大件事，因为圣诞节之前节油咧，其实你封信真系有排寄唔到翻嚟噶。咁到底你 佢话唔使寄翻嚟噶 ，Larry 可以 scan，但系嗰个系俾。但是俾村長簽咗先可以 scan 我，咁你同你個老公咧就係、 是、如果越洋嘅話咧， 寄嚟寄去啦，我唔知點啦。然後佢簽完又要寄翻去印尼啦，呢、這個寄嚟寄去啦。呢樣嘢 我唔知道印尼嘅科技係咪同香港咁發達，即係隨處都可以 scan 到，然之後 e 到過嚟咧。同埋封信係咪即係個個都有電腦可以 print 到出嚟啊？咁簡單，手寫係嘛？即係手寫完之後再影張相 send 過嚟都得。 應該之前就話得，但係總言之啲價格話。哇！真係你睇翻個 comment 咧，咁、多咧，真係佢哋個心聲已經出曬嚟啦。 係啦，大家都覺得好有難處啦，即係都係啲實質嘅困難嚟嘅。事實上又係，即係無論我哋頭先講嘅地域上嘅限制啦，即係譬如如果我喺 A 城市，佢喺 B 城市咁樣，跟住即係其實已經好難㗎啦。你咁樣去促成嗰件事，首先有先生要簽咗名，然之後同一封簽名信，可唔可以 on top 喺個 soft copy 嗰度簽咧？大家，我唯一係諗到呢個方法就係如果係嘅話。 點記啊？如果啲地址又唔同啦，因為又要嚟你個屋企地址。之前我報係 A 地址，而家 B 地址，你又要證明翻啦。 係啦， 好多嘢咁，啲價格就話我好怕，我真係好怕有呢啲呢啲加在 on top 我嗰啲paper requirement 啦。咁就而家都話係唔使實行住，咁啲價格都鬆一口氣。但係日後嘅時候，如果有改變，我哋再同大家講啦。 即係而家係叫做暫時 hold 住先係嘛？佢唔係話徹底取消嘛？ 未啊， 係咯。 所以咧，香港嗰度係咁樣，咁我見到係新加坡嗰度都已經話：哇！我哋呢度都好似有困難喎。 係啊，梗係啦，一定要出聲咯。我覺得呢啲就係、是，因為其實大家都真係要諗一樣嘢，就係做慣行政或者做慣呢啲文書工作嘅人都會覺得複雜嘅時候，你諗下，格格有幾多個係真係大學畢業啊，或者係真係啲文筆好？好叻咧，好识得处理呢啲文书上面嘅来往啊，或者呢一个嘅程序咧，其实真系好复杂咯，对于佢哋嚟讲。 所以喺印尼嗰度好多咧，如果系要做呢一啲 procedure 嗰啲人咧，好多人自己做唔到咧，所以有 agent 同你做 哦， 所以就有一班人咧，你可以。真係去同你搞呢啲唔同嗰啲requirement 啊 paper，好似香港你如果係要攞護照好容易啫嘛，印尼嗰啲你分鐘係有 agent 同你搞嘅、 但係變咗又可能有一個額外嘅費用就會轉嫁咗落去咯， 絕對會有咯，咁就真係好多啲程序咧係需要。 你自己做唔到，咁人哋幫你做。所以有啲人都話有啲價格就去嗰度當一個呢、這個係笑話就，我、聽到有呢封信咧，我個腦已經諗啦，我可以屋去印尼嗰度叫我個老公做 agent， 幫你哋攞呢啲簽名，我搞得掂嘅。但係實在 唔係一條村可以有個村代表喎，因為其實你如果咁多人都出咗去做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嗰條村可能有好多機會需要去寫呢啲信啊，或者係需要轉交俾村長去吸引啊。咁呢個可以係一個新嘅工作崗位嚟。 所以有啲人就話。唉，可以，依個係一個新嘅 就業機會啊嘛， 係啦，但係真係。香港而家啲價格唔需要啦， 系啦，好彩就係咁啦，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咁樣續約啦，亦都唔需要話太過手續繁複啦。因為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我都相信係真係幾困難同埋幾擔憂嘅一件事嚟嘅。 佢哋之前咪話咯，話就嚟Year End 啊、聖誕啊、新年啊，俾呢個咁樣個禮物俾我， 即係要挑戰一下自己嘅嗰個情緒同埋嗰個冷靜嘅能力係嘛？不過唔使驚，而家叫暫時 hold 住先。咁希望即係都可以。要同佢哋多啲傾下，然之後知道佢哋嘅心聲同埋難處，咁就揾翻一啲合適佢哋或者真係可以幫得到佢哋切入需要嘅一啲政策咯。 Ku hampiri jalan yang kita lewati Setiap hari kita di sini Ku menanti hadirmu untuk kembali Hanya kenangan yang tersisa di sini Namun sekarang kau telah pergi Dan ku yakini kau takkan kembali Mungkin hari ini Hari esok kata nanti Berjuta memori Yang terpatri dalam hati ini Mungkin hari ini Saling menyap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来到早上的7:29，咁啊，而家室外气录得气温咧16度，相对湿度系53%。转头咧7:30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继续留守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0多岁嘅女子喺观塘道被的士撞到之后死亡。事发喺凌晨4:00，一架的士沿住观塘道往黄大仙方向行驶，驶到近九龙湾地铁站对开，撞到一名女子。傷者昏迷，送往聯合醫院救治，其後死亡。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舉行，投票時間由朝早8:30至到晚上10:30，選出90名立法會議員，包括地區直選20席、功能界別30席、選舉委員會界別40席。今次係新選舉制度之下首場大型選舉。153名候選人競逐90個議席，登記選民大約447萬人，絕大部分選民只有地方選區入票。政府在香園圍、羅湖和落馬洲支線邊境管制站設臨時投票站，讓身在內地的選民投票。當局在大部分一般票站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向選民派發選票。另外設有長者、孕婦和殘疾人士的關愛隊投票。投票結束之後，大部分投票站轉為點票站，功能界別和選委會界別的票箱運到會展的中央點票站點票。選舉事務處將會安排口岸票站直播點票工作，所有結果在中央點票站公布。多間公共交通公司，包括港鐵、巴士和電車，今日提供免費乘車優惠。港鐵除了機場快線之外，市民乘搭其餘路線，包括輕鐵和港鐵巴士都免費。港鐵說會額外安排大約600名人員協助乘客，而在部分較繁忙車站和轉線站，可能實施客流管理措施。例如部分出入口是供进入或者离开。九巴、新巴、城巴、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部分路线免费，不包括机场巴士 A 和 NA 线、来往各口岸 B 线、观光巴士 H 线、通宵巴士 N 线、长途巴士新型服务 P 线和行走渝南的路线。另外电车全线免费。英国新增94,4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寻日93,000宗稍为回落。新增125人死亡，单日新增超过10,000宗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是之前一日公布的3倍。新增6人死亡，累计7宗。英国至今录得超过24,000多宗 Omicron 个案，首都伦敦占最多。倫敦市長簡·世德宣布倫敦為重大事件狀態，希望協助醫院應對快速增加的 Omicron 病毒，以反映事件的嚴重程度。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今日就为理想中的香港出一分力。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今日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就快有长假期，我依家乜嘢都唔想理啊， 只系专心等放假。 你掹走晒啲插头未啊？有冇将个电箱咧闩好同埋锁好？啲化学品咧放翻入去储存柜未啊？ 有咩都等我放完假翻嚟开工先讲啦。 长假期之后咧，要检查清楚，确保安全咧先可以开工噶。 乜咁麻烦噶？ 系安全至上。你应该听埋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假期前后工地安全须知，听完先好。会放假。 二台话你知， 我焗咗个蛋糕，系用印尼嘅椰糖代替白砂糖噶，你试下。 哇，多谢晒啊！诶，话时话，你知唔知椰子由树叶、果肉到树干，对印尼朋友嚟讲都好有用噶。 系。我知道可以用椰子肉提炼出椰子油，而将啲椰肉磨碎之后可以榨出椰奶，而将啲椰子肉烘干制成脆片可以当零食，仲可以从椰子花吸取汁液制成椰糖。 除咗食物之外，椰子树嘅树干会用嚟制成建筑材料，树叶枝可以制成家庭用品、雕刻艺品，而椰子壳就可以做成餐具、饰物同木炭。 啊，我仲知道椰壳外层嗰啲纤维可以用嚟做脚踏毡、坐毡。既然椰子对印尼朋友嚟讲咁有用，印尼多唔多椰子出产噶？ 印尼系全世界椰子产量最高嘅国家。由于印尼拥有热带雨林气候，平均气温喺25度以上，降雨量大，再加上多低山。森林覆盖面面积超过陆地面积的一半，所以非常适合椰子生长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呢一个小时咧就系印尼雨时段咧，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亦都同大家讲一讲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9度，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至到东北风啊，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咧都系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本周的中期仍然会有一两阵的雨的。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52%，加上就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 Sekarang suhu udara 16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52%.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pagi hari kering.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ada mataharinya dan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19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ada angin ya, seperti yang diberikan beritahu tadi. Sedangkan hari Senin dan Selasa juga berawan dan ada hujannya. Dan angin agak besar, pagi hari dingin.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masih hujan。 咁希望咧，即系呢一个好嘅天气可以伴随住啦。咁大家假日嘅时候咧，如果尤其是大家可以放假出去活动嘅时候咧，一啲室外嘅活动咧，都系一啲相当唔错嘅选择嚟嘅。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今日嘅假期啦。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有啲嘅相关资讯咧，系同疫苗同埋疫情有关，呢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 Nah, pemerintah itu menyedia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bikin janji online dan menerima vaksinnya di salah satu dari CVC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klinik yang ditentukan. Juga di public hospital, di rumah sakit publik, di ada tempat-tempat tertentu yang bisa vaksinasi atau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CVC-nya itu diperkirakan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divaksinasi, bikin janji deh secepatnya. Nah, pada hari yang sama tiket juga akan diberikan di CVC tertentu. Dan orang yang berhak yang belum bikin booking boleh nerima vaksinnya pada waktu yang ditentukan di tiket yang didistribusikan. Sekarang ini umur orang penerima vaksin BioNTech maupun Sinovac adalah umur 12 ke atas. Dan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yang juga sementara dan juga ringan, boleh lihat di website pemerintah di www.covinvaccine.gov.hk. 关于打疫苗方面的资讯、预约等等呢，就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呢，就是查询一下的了。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诺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入伙团各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當然啦，疫情嘅數字咧，我哋都要更新一下嘅。睇下印尼嗰度咧，嗰個疫情嘅數字而家咧，即係比起之前已經好咗好多啦。 嗯，這個、呢個咧就係12月18日嗰個數字嚟嘅、就增加個案咧就232宗。 係。 咁而家就係、是、都係呢一個數字啦。但係印尼你要記得好多人嘅喎、所以呢個都已經係壓到好低好低啦，叫做。 係啊，同埋因為咧，即係都見到有啲網站上面咧有一啲形勢分析嘅。咁佢最高峰嘅時候，即係你見到係去到好誇張。12月初其实都已经去到200楼下噶啦，即系降过去百几啦，甚至乎贴近100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冇办法啦，因为亦都有新嘅变种病毒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要咧注意做好啲防疫措施。咁防疫措施方面咧，都有啲提醒要同大家讲一讲。 那 buat yang di Hong Kong dan dimanapun termasuk di Indonesia ya harus ingat selalu ikut protokol kesehatan. Jadi kita yang di Hong Kong tetap aja walaupun sudah divaksin, tetap harus ya cuci tangannya rajin-rajin. Kalau seandainya nggak ada fasilitas ya kita cuci. Kita bersihkan pakai hand sanitizer yang mengandung alkohol ya. Lalu kalau seandainya dalam keadaan keluar pakai masker, dan kalau batuk atau bersin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dan social gatheringnya dengan grup yang besar kita minimalisir, dan juga social distancing iya, dan hindari keramaian,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dan di rumah bersihkan dengan baik, dan pipa U-trap juga disiram dengan air kira-kira setengah liter setiap minggunya, dan setelah pakai toilet kita tutup toiletnya sebelum dibilas, dan kalau sakit mendapatkan saran medis secepatnya, dan kalau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karantina atau traveling di luar Hong Kong atau masuk Hong Kong, dan semua ini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untuk dicek dan dilihat. 咁关于疫情相关嘅一啲措施咧，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去www.coronavirus.gov.hk 咧就睇多一啲关于嘅相关嘅资讯啦。其实大家咧疫情持续咗咁耐咧，相信对于一啲防疫措施咧都好熟悉噶啦。咁印尼姐姐，我都觉得其实佢哋而家咧嗰个意识系强咗好多。例如咧，我上一次咧早几日系经过屋企附近，见到啲印尼姐姐咧就系、是可能出入嘅时候咧，我发觉佢哋咧而家系会带成包口罩出街嘅咯，即系薄薄地嗰啲，因为印尼咧咪好多嗰啲有公仔有花纹嘅口罩咧，咁佢哋咪好中意，因为佢哋要戴包头啦，咁所以佢哋好多时就唔系挂耳式噶嘛，系箍住个头围住嗰啲嘅模式啦。咁我就见到个印尼姐姐咧就系、是、伸出援手，因为另外一个姐姐就需要一个口罩，咁佢就成包口罩咁样拎出嚟咯。咁就哇好犀利，而家真系有啲细细包嗰啲咧，咪五片口罩一包嗰啲细细个嘅包装咧，佢哋就真系成包咁样带出街咯。 哇！ 系啊，所以我有，因为我见过好几次都系咁样噶。 但系真系嘅，我觉得咧，始终咧，因为而家出去嘅时候，我都觉得使唔使再戴 extra 嗰啲口罩摆喺个袋？我觉得需要嘅。有时一戴一戴一个黑黐咧， 系啊，即系有需要就真系要 就真系要换嘅、啊。所以就唔好懒啊，因为呢一样嘢系真系必须嘅。而家 冇错。咁除咗咧系疫情之外咧，另外一啲嘅安全，例如系电器安全咧，大家亦都要相当之留意。 Nah, di Hong Kong ini semua perangkat alat gas yang dipakai di rumah tangga yang domestik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yang sudah diizinkan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 Department dan juga ada stempel GU. Jadi kalau ada perangkat gas di rumah yang tanp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ua sekali dan seharusnya sudah diganti dengan yang baru yang ada stempel GU. Dan juga untuk keamanan harus dilihat ada inspeksi keamanan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instalasi gas domestik. Nah,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nya EMSD. 咁如果关于电器安全须知方面嘅资讯咧，就可以上到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 EMSD 嘅 website 嗰度咧睇翻啦。即系有啲相关嘅巡查规例啦，同埋一啲电器标签咧，大家需要喺安装电器装置嘅时候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最后咧，仲要再提一提大家咧，关于今日咧就系选举投票日嘅一啲相关嘅详情。麻烦贾先生。 Nah, kalau seandainya untuk pertanyaan mengenai pemilihan umum dewan legislatif yang akan diadakan pada hari ini boleh telepon ke 2891-1001 dan orang yang sudah mendaftar untuk memilih atau perwakilannya yang sudah diberi kuasa boleh voting hari ini dari jam 8.30 pagi sampai 10.30 malam dan juga bawanya apa? Bawa KTP Hong Kong ID yang asli atau dokumen lain yang bisa menggantikan ke tempat pemilihan yang ditentukan yang sudah tertera dalam kartu pemilihan yang untuk memberikan suara itu. Jadi silakan memberikan suara pada hari ini. Mm, 好啦，几点钟开话嗰啲票站？ 8:30 pagi sampai 10:30 malam， 八点半朝早至到十点半夜晚。 嗯，咁啊，如果咧系有呢一个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打边个电话啊？ 28911100001 8911001。 咁同埋记得要带乜嘢去啊 ？Hong Kong ID。 系啦，同埋即系如果你即系本身系收到信嘅话，就带埋个信去啦。因为我记得以前咧，我自己经验投票咧就系、是，佢会对一对埋你嗰封信咧，就喺佢嗰个嘅登记册嗰度咧，就容易啲去揾翻嘅。咁到时嗰个手续咧，就应该可以悭翻啲时间咧，亦都令到啲在场嘅工作人员咧可以即系节省到啲人手同埋时间咧，咁佢哋会容易啲帮到你啊吓。咁亦都系啦，希望大家咧有愉快嘅一个假期日啦。咁但系可能因为今日咧交通方面咧，大家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啦。唔知道会唔会即系都比较。多人去外出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及早安排自己的行程啦，同埋呢如果去投票的时候呢都睇清楚票站的位置，咁就唔使扑空，亦都唔使白行一趟啦。好喎，咁我哋节目尾声呢都要再多谢返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之前我哋呢一个小时嘅印尼语时段嘅。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入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 Barbie。 Sungguh ku inginkan dia。Yang terbaik untuk bersama Temu dah dapatkan Senyummu 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enerimaku Apa adaIzinkan aku untuk menghalalkanmu menjadi kamu ujung penantianku Kau satu yang ku mau ada dalam doaku samanya Cintaku Dapatkan senyummu 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au menerimaku. Apa adanya diri ini.Percaya, oh, kita lewati bersama. Izinkan aku untuk menghalangkanmu, menghalangkanmu menuju penantianku. Kau satu yang ku mau ada.Dalam doaku selamanya, selamanya. 苦。